最大的可能是在朝鲜人民军的侧后登陆，进行中间截断。即师仪登陆的港口有六个，可能性最大的是在仁川登陆，它的后果也是最严重的。这一分析结果是极为重要的。八月二十三日深夜，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兼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雷英夫汇报了上述的分析结果。周恩来听后非常重视，立即打电话向毛泽东做了简要的汇报。毛泽东听后啊，也心急火燎，让周恩来带着雷英夫当即到他的住处中南海菊香书屋详细的汇报。美军在仁川登陆是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大战略问题，为此毛泽东、周恩来责令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更为密切注视朝鲜战局的变化，并决定将我方有关敌人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的分析告诉朝鲜和苏联政府，供他们参考。战局的发展证实了我方的分析。九月十五日凌晨，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军七万多人，在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指挥下，果然是在仁川登陆了。朝鲜人民军在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下转入退却。二十八日，敌军攻占汉城；二十九日，进抵北纬三十八度线。由于历史的原因，三八线是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一条三八线划分了南北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和军事区域，美军过不过三八线性质不大一样。如果过了三八线北进，就是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这是一个严重的行为。周恩来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庆祝大会之机，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1日，人民日报用显著的版面公布了周恩来的这些话，这些话很快地便传播了出去，尤其是那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代表了中国人民发出的最强有力的声音。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就在10月1号这天，麦克阿瑟指挥南朝鲜军队率先越过了三八线。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希望通过他和印度政府将中国政府对朝鲜局势的严正立场转告美国政府。周恩来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把这一点呢报告贵国政府总理，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然主张如此。为了突出我们要管的管字，周恩来事先对承担编辑的朴寿昌表示，这个字再翻译成英文要有相当的分量，你好好琢磨一下，要在翻译时准确无误。 周恩来的国庆讲话和同潘尼加的谈话迅速地传到了白宫。与此同时，朝鲜政府首相金日成两次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在敌方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请求中国人民给予朝鲜人民以特别的援助，及中国军队直接出动，支持朝鲜人民军作战。中国的态度，美国政府并不是没有考虑的，但是杜鲁门政府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力量和形势。9月27日，杜鲁门批准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的指示，要他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并授权他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杜鲁门仅仅把周恩来的声明看作是对联合国的恐吓，美国方面认为刚刚建立一年的新中国是绝对无能力出兵的。中国出不出兵，中共中央酿酝了很多次。10月5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在座的人中大多数主张出兵，但也有少数人不同意出兵，包括了毛泽东很欣赏的战将林彪。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卫家园的战略决策，决定克服一切困难，并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0月6号，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商署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会上，周恩来批评了仍不主张出兵的错误意见，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就是林彪。周恩来告诉大家，现在呀，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嘛。林彪不同意出兵，并称有病在身，需要治病。中共中央对他是无可奈何，会议决定由主张出兵的周恩来带着不主张出兵的林彪到莫斯科去，密商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有关事宜。这时，彭德怀临危受命，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挂帅领兵入朝。10月7日，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统一朝鲜的决议。当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军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和中国的一再警告，悍然地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中朝边境进犯。对美国的行动，中国迅速地做出反应。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以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地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毛泽东发命命令的同一天，周恩来受到中共中央委派，乘飞机秘密前往苏联，随行的还有3个人：林彪、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中央和周恩来是希望林彪同去能发挥一些作用的，但是林彪个人却有自己的打算。在出兵朝鲜这么重大的行动中，他既已推脱了担任统帅的职责， 在国内稳坐钓鱼台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林彪仍以治病为由前往莫斯科。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很明确，一是向斯大林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和决定，二是与苏联领导人商谈中国出兵朝鲜需要取得苏联的军事支持和援助，尤其是需要斯大林派空军对入朝作战部队实行空中掩护。由于当时的飞机时速只有200多公里，途中还要在伊尔库斯克停机加油，所以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时已是10月10日。这时的斯大林呢，正在靠近高加索的黑海之滨休养，周恩来马不停蹄又立即赶往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11日午后，周恩来来到了达克里米亚，立即同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周恩来首先向斯大林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朝鲜局势是否出兵朝鲜的情况，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呀，中国要出兵朝鲜面临许多大的实际和困难，原因是中国由于长期战争的创伤，现在许多关乎国民生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况且呀，部队的武器装备也是很落后的，如果中国要出兵，苏联必须提供军事上的援助，尤其是要求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助，同时请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首先是陆军轻武器的制造蓝图供中国仿造。斯大林回答，按照目前的情况啊，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如果朝鲜没有后援，只多坚持一个礼拜的时间吧。如果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伪军将陈兵鸭绿江、蒲门江，那时我们呢，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他们可以随时从空中、陆地、海上对我们进行骚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到。在抗美援朝的问题上，斯大林是顾虑重重，他接着说，我们曾经啊设想如何帮助朝鲜同志，但是我们早已经声明过了，我们的军队已经是撤出朝鲜了，现在我们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嘛。中国呀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做掩护，但空军只能在后方和前沿活动，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后俘虏，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在出动空军问题上，为静观事态的发展以便于利于苏联，苏大林又表示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要在2个月或者是2个半月内才能出动。与周恩来会谈结束后，为向中国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做个交代，斯大林同意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通报会谈情况。为了不打扰斯大林休养并安排其他事宜，周恩来于12日暂时离开克里米亚，返回了莫斯科。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恩来就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得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收到斯大林和周恩来同志的联名电后，再次开会讨论出兵朝鲜问题，政治局全体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最为的有利，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的有利。 反之，不参加那是损害极大的。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制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呢，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毛泽东还在电文中提到了两个需要进一步弄清并且与苏联方面继续商讨的问题。一，苏联援助中国军事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只要是能用租借办法，使我国政府明年财政预算能保持在20亿美元，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的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地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二，只要苏联能于2个月或者是2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清等等，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为此，毛泽东要求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同苏联领导人商量上述的问题。接到指示后，周恩来立即于当夜约见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转告毛泽东的来电内容，要求立即报告斯大林。14日，斯大林复电周恩来，答应了苏联对提供给中国的军事装备将给予信用贷款，苏联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对于出兵援朝作战这样的大事来说，仅有苏联的这些援助是不够的。周恩来当日再电斯大林，苏联空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苏联政府除了派志愿军参加朝鲜作战外，可否加强一些掩护空军驻扎在中国近海的各大城市？对苏联政府的援助，除了飞机、坦克、火炮等等的海军器材外，中国政府请求在汽车、重要工业方面也给予信用订货的条件。这一天的电报是频繁不断的，毛泽东还给周恩来来了2电，一是告诉我军志愿军出动后，你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岳地区组织防御，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继续停止前进，如此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等候苏军到来然后再打。二是告诉我志愿军你在10月19日出动以及整个部署情况。周恩来又立即将这2封电报的内容通报给了斯大林。周恩来万万没想到的是，斯大林收到电报后突然改变了主意。就在周恩来将毛泽东的2封电报送给斯大林的当天，即1950年10月14日，莫洛托夫转来了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只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2个月或者是2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在援助中国进行15计划建设的问题上，斯大林对中国的承诺使周恩来感动不已，周恩来对斯大林那时的表态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周恩来这次前来感受到的却是言而无信的斯大林。斯大林如此做法使周恩来忧心的是，朝鲜山高林密，地形狭窄，受这种地形条件的限制，志愿军入朝作战将难以运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所采用的大步进式或者是后退的运动战，而不得不采用阵地作战的方式。入朝志愿军如果没有任何空中掩护，则等于让拥有绝对空中优势和大量炮弹、坦克的美国侵略军肆无忌惮地轰炸和攻击，这是不可想象的。斯大林呢，仅仅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去考虑， 担心苏联出动空军入朝作战，会把苏联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他显然呢，是为了避免直接与美国对抗，也害怕急了眼的美国侵略者会使用原子弹。斯大林的考虑不是没有依据的。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0月15日乘飞机到了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向杜鲁门做了如下保证：朝鲜的战局啊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参加战争是不大可能的，最多他们可能派个5-6万人进入朝鲜，但是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惨重的伤亡，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前结束。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英雄者，就黎明于水火。论三国手游，当有史诗之战场，激变之智谋，无双之动作，握百万雄兵，战天下群雄。

北京时间22点整。